姐赔偿30万元之后，方家提出上诉。那近日市三中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改判中介赔偿120万元。那案件为什么会改判？方家被骗是谁之过？稍后我们将来解读。那今天我们还要关注中国纪检监察报近日发表的文章，评议贪官功过能否相抵。文章说，不能说立过战功杀人就可以不偿命，做过贡献贪污受贿就不算犯罪，是不是从轻发落或者宽大处理不涉及功过问题。那今天节目还将关注一起案件，一位国企老总受贿数百万，他受审的时候请求从轻发落，因为自己是两代单传。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在我爱我家的居间服务下，演员方子哥花393万买了套房子，结果被骗，钱房两空。在行骗者李嘉林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呢，方家将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伟嘉安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到法院，索赔300万。那一审法院判决我爱我家赔偿30万元之后呢，方家就提出了上诉。近日市三中院对这个案件作出终审判决，法院改判我爱我家要赔偿方家120万元损失。在2012年6月份的时候，方家看中了位于朝阳区的一套房子，分别和我爱我家、伟嘉安捷公司签订了合同。那在我爱我家居间服务下，与卖房人李嘉林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并且先后支付给对方393万元房款。不料李嘉林隐瞒了一个事实，已经将房屋委托他人出售，并且办理最高额抵押贷款，使用伪造的房屋产权所有证骗取方家393万元。那目前呢，李嘉林已经因为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方家认为我爱我家和担保公司在房源信息的审查、网签办理等方面没有履行审慎义务，所以将两家公司诉到法院索赔300万。那在一审的时候，我爱我家公司就辩称已经完全履行了居间义务，对出售方的产权证、身份证等进行了核验。那他们认为方家的损失是因为对方诈骗造成的。那伟嘉安捷公司则说钱没有通过公司基金托管，自己不是适格的被告。在今年9月23号，朝阳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我爱我家公司构成违约，判决他们赔偿违约金30万元。宣判之后呢，方家就提出了上诉。近日市三中院对这个案件作出终审判决，法院指出诈骗者李嘉林应当承担50%的责任，我爱我家应该在50%以下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所以一审法院认定的赔偿数额偏低，改判赔偿方家120万元损失。那判决之后呢，方子哥夫妇接受采访时表示说，基本上也就这个样子了，他们向审理此案的法官表示感谢。那目前他们自己仍然还有2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但是诉讼程序已经终结，只能接受二审法院的判决了。那么就这起案件相关的法理，今天我们请到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庞涛。你好庞涛。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给我们再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个事件当中几方的这个责任到底是怎么划分的。 好的。其实啊，这个方子哥买房被骗案呢，主要涉及两方面的法律关系。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方子哥与买房人李嘉林之间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关系。那么因为呢，这个关系呢，它已经涉及到了刑事犯罪，也就是说李嘉林因为犯诈骗罪被判刑了，因此呢，这个方家的损失其实是应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途径去加以解决的。只不过说呢，由于这个罪犯李嘉林啊，他缺乏赔偿能力，因此呢，方家又转而去告了这个中介公司。因此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第二个方面的法律关系，就是方子哥与中介公司之间的居间合同法律关系。那么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概念，什么是居间合同？那么 么居间合同呢，在我国的合同法当中呢，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也就是居间人为委托人提供媒介服务，促成合同成立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这个呢就叫做这个居间合同法律关系。那么三中院本周四宣判的这个案件呢，就是这个方子哥起诉中介公司，认为这个中介公司没有尽到这个审慎、勤勉、忠实的这样一个义务，从而要求赔偿的这样一个居间合同纠纷的案件。那么这里边呢，就涉及一个关键的问题，也就是中介公司它的合同义务究竟有哪些，以及进而说中介公司它有没有违约的事实存在。那么中介公司的合同义务有哪些呢？其实呢，我们看这次无论是朝阳区法院的一审判决，还是三中院的二审判决，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其实是一致的。应该说呢，这个观点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中介公司的合同义务不仅仅是促成合同成立，而且呢应当保障交易的安全。那么以往说呢，中介可能觉得我只要促成这个合同的成立， 签了合同了，哎，就可以收中介费了。 对，只要是签了房屋买卖合同，那么你们买卖双方达成一致了，我就可以收中介费了，那么我的合同义务呢就算履行完毕了。但是现在是不可以的，现在你除了要促成这种合同成立以外，那么还要日后保证这种交易的安全，也就是说应当这个房屋从卖房人安全的过户到买房人手中，这你才算完成了合同义务。那么应该说这样的一个观点，无论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它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在合同法的理论上应当说是一个突破，那么在实践当中呢，也应当说是一个示范作用。 那么这个案件对于很多中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警示了。 对，是这样的。因为中介呢，他的这个合同义务其实是因为这个案件的判决，他是这个被加大 了。 那么也就是说，你不仅要促成合同成立，而且你要保障这个交易的安全。 其实从这个案件来讲，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我是被骗的人，那么我的损失应该由骗我的人去补偿给我。但目前从这个报道来看呢，看不到这个李嘉林他是不是赔偿，有能力赔偿， 对， 是吧？所以说方子哥就把这个中介作为一个 被告 来进行一个赔偿了。 那 现在改判到从30万到改判到120万，这个依据是什么？怎么赔这么多呢？ 那么二审判决呢，实际上呢，它肯定了这个一审判决关于中介公司属于这个责任主体，也就是说中介公司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这样一个认定。只是呢，在这个责任比例这个问题上，那么二审法院呢认为呢，这个一审的30万是判决过轻了，那么因此呢是改判为120万。应该说呢，这个二审法院认为呢，中介在导致这个方子哥损失这个问题上责任呢是不小的。那么我们可以算一下，就是这个方子哥买房呢，他的这个总房款呢是393万，那么按照这个方子哥的起诉数额，也就是300万来讲呢，实际上方子哥是默认了自己有 93万的损失了， 对，他自己愿意承担这93万的损失，也就是说他可能意识到自己因为自己的这个有一定的 过错， 因此他承担了93万的损失。那么这个93万呢，是占到393万总房款的24%。那么按照二审法院，也就是终审法院判决的120万的这样的一个中介公司的赔偿数额，他占到了393万的大约是30%的一个比例。那么也就意味着，那么这个诈骗犯李嘉林应当承担的是180万的赔偿额，那么这180万是占到整个的房款的46%，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他自己这个方家自己要承担24%的赔偿额，那么中介公司要承担30%的赔偿额，那么这个诈骗犯对骗子要承担46%的赔偿额。应该说这样的一个赔偿额的分配比例，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出在整个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这三方存在的过错程度。因此来说，这样的一个比例是比较合理的。 那现在方家可以向这位诈骗的这个人已经服刑了，他去追偿损失吗？ 还可以继续吗？ 可以的。因为呢，按照这个法院的判决呢，至少这个诈骗犯应当是承担180万的赔偿额， 将近50%的这个赔偿额。 哎，将近50%，那这个时候他是应当通过向这个诈骗犯主张的方式去得到这个赔偿的。 那我们看到目前为止，方家自己也说，可能我们现在损失是在200万左右啊。 对。 虽然尽管是判了赔给我们100多万了，但损失还是挺大的。那您分析这个过程当中，他为什么被骗？有哪些的漏洞呢？ 我觉得方家支付这个房款被骗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他过于轻信这个卖房人。那么他实际上呢，没有通过这个第三方交易监管的方式， 就是这个交钱的这个环节。 哎，在交钱这个环节上，那么他轻信卖房人，直接把这393万元的全部的购房款都支付给了卖房人，而没有通过现在通行的就是第三方资金交易监管的方式来对这笔交易资金、对房款进行有效的监管。其实呢，北京市住建委呢，在2013年2月份的时候就颁布了一个通知，什么通知呢？就是关于做好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扩大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的名字可能有点长哈，但这里边就是强调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容，也就是要求呢，通过这个房地产经纪机构，就是通过这个中介达成交易的，或者是买卖双方自行达成交易选择资金监管服务的，那么这个买卖双方应当与区县的房屋行政主管部门，也就是住建委，去签订存量房自有交易资金划转协议。也就是说，如果说从2013年2月份以后，你要是买房的话，那么是必须通过中介买房的话，你必须要通过这个资金交易监管的方式，也就是住建委他是委托了一些银行，那么你要应该把这个你自己的这个购房款交到银行，那么等到你这个房屋真正过户给你的时候，那么这个银行再把你交的这个购房款划给这个卖房人，这样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保障你的这个交易资金的安全，能够实现你的这个利益的最大化，你能够获得这个合同的预期的目的，就是我能够拿到这个房屋的产权。而这个案子当中，就是方子哥呢，他可能过于轻信这个卖房人了，他直接就把这个钱划给了卖房人的账户，这样他没有通过第三方交易资金监管的方式，从而造成了损失。 我们看到报道也说，法院也认为中介公司没有尽到相关的提醒义务。就说这个里面是有风险的，也是为诈骗提供了一个平台， 对， 也提供了机会， 对， 所以他也承担很大的责任，中介这方面。 对，这是中介公司存在的一个主要过错之一。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下面进段广告，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话题。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登文章，贪官的功过能否相抵，法律上非从轻发落的依据。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我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中国纪检监察报近日刊登文章，贪官的功过能否相抵，法律上非从轻发落依据。提问：有的官员做事不少，升官的名声也不错，现在违法犯罪判刑入狱了，对这些人恐怕是要功过两面看嘛。 回答，对于那些犯罪官员已经不涉及功过问题，所以也谈不上两面看。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有本质区别，前者属于要纠正，后者属于要惩罚，或者用另外一种表述，前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后者属于敌我矛盾。提问，有些落马官员往往陷入这样的迷茫，觉得自己曾经也干了不少好事，那处理的时候总该考虑这个因素吧。回答，稍有法律常识的人也不应该这样想，无论何种身份，何等人物，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必须一律平等。不能说立过战功杀人就可以不偿命，做过贡献贪污受贿就不算犯罪，不能说创造了100万元财富是功，贪污了其中的1万就不是罪，这是两码事。至于是不是从轻发落或者宽大处理，这也不涉及功过问题。比如有自首情节或者主动揭发检举等等从轻处罚因素，但这是法律问题。提问，过去和现在，人情与法律，好人与坏人往往是相互交织，很难说得清其中成败得失。回答，确实是这样，有的人落马早在干部群众的意料之中，有的人则是完全在意料之外，说明认识一个人确实很难。有的过去是好干部，后来变质了，有的真的干过好事，也真的干过坏事，有的工作很有能力，贪污受贿同样很阴险，有的捶胸顿足是推责任，有的痛哭流涕是忏悔，这也正是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对于腐败分子而言，沉溺在过去的成绩甚至辉煌中是荒唐可笑的，不明智的。什么叫重新做人？是说除了服刑赎罪，过去的一切都不复存在，腐败分子已经没有委屈抱怨的资本，唯一选择是改过自新。中国纪检监察报指出，有的人违法犯罪了还找感觉，非常可悲，在任的时候自是本事大功劳高，好像谁都欠他的，拿多少利益都嫌少，其实这恰恰是祸患之源。天底下就没有非你不能非你不行的事，应该反过来想，把重要的职责和岗位交给你是莫大的幸运和难得机会，应该倍加珍惜。一个县一个市的责任交给你，这是何等的信任和荣耀，还想要什么？还要争什么？古往今来，多行不义必自毙是一个公理，因为没有人可以胡来。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庞涛。你好庞涛。 你好。 从这篇报道看，对那些犯了罪的官员已经不涉及功过问题，所以谈不上两面看。那么有功这两个字从法律上来讲不是从轻发落的依据吗？ 我觉得中国纪检监察报的这篇文章，它其实主要涉及就是以往工作上的功绩能不能折抵现在法律上的罪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换句话说呢，法律上的功过是非呢，只能由法律来定。我觉得至少包含这么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你是否触犯法律，要依法去评判。比如说咱们国家刑法就规定说，这个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去定罪处罚。如果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就不得定罪处刑，也就是罪刑法定的原则，这是一方面的含义。第二方面呢，就是法律上如何对他加以处罚，也要依法作出。比如说刑法的61条就规定说，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他犯罪的事实、情节、性质，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去判处。所以说这个法律上如何去处罚也要依法作出。最后也就是法律上能否对他减轻处罚，要依法有减轻处罚的情节。那么比如说刑法当中规定了有自首情节或者有立功情节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个犯罪分子进行从轻、减轻甚至是免除处罚。比如说这个68条规定的这个立功，就是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也就是法律上的立功跟他 以往的工作上的功绩是两码事儿。也就是说，你只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是提供重要线索，侦破了其他案件的，这样你才能算作法律上的立功，才可能得到法律上的这种从轻减轻的处罚。 所以说，功过论看怎么看？ 对， 在法律层面。那是严格要依法来进行的， 是这样的。 那是不是说，如果说这个同志他犯了一个错误，是内部可以处理的话，那么可以考虑他的一些功？ 我觉得是不行的， 也不行。 对，必须要依法进行，也就是你只有存在法律上规定的立功， 可以立功的 啊，才能够从轻或减轻的处罚，而不能说以前你有什么样的功绩，你就可以折抵你现在的罪过，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我们来解读下面这个案件。广东省广业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原总经理王晓东被控为一家信息技术公司在融资过程当中提供帮助，收受贿赂600多万元。那近日在广州中院宣判，王晓东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100万元。这天57岁的王晓东被带上法庭，他已经满头白发。据了解，他利用担任广业信息公司总经理之便，在与广州市嘉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业务往来过程当中，为该公司融资提供帮助，多次收受了该公司总经理骆立涛行贿送的555.5万元。那另外，王晓东与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和平事前通谋，促成广业公司与骆立涛控制的公司开展业务，为其融资提供帮助，分多次与同案人收受骆立涛行贿所送的60.6万元。那随后王晓东从中分给了李和平的情妇马某15万元。检方认为王晓东受贿的金额总计是601.1万元。那年初的时候，这个案件曾经在广州中院开庭审理。王晓东称，他在2014年被双规的时候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应当被认定是有自首情节。在第二宗共同受贿指控当中，公诉人问骆立涛为何不将钱直接送给他的同案人李和平，而是由他来转交。王晓东称，同案人在收受贿赂经验上很足，把我当傻子，要不是这样，我今天也不会坐到被告席上。王晓东承认收过500多万，其中有300多万已经通过银行转账及时退给骆立涛。王晓东说，没钱的时候想有钱，收钱以后钱放在那儿又整天心神不宁，像定时炸弹。那后来骆立涛就说资金周转不灵，跟他借些钱，他于是通过银行又打给了骆立涛230万元，他的妻子在同一天又通过银行打了70万元。那在庭审当中，王晓东说，最后有一个请求，我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我是独生子，我父亲也是独生子，希望法庭能考虑这个情况，对我从轻处罚。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庞涛检察官。你好，庞涛。 您好。 这个号称两代单传啊，请求从轻判决，这个会有依据吗？ 我觉得没有这样的这个依据啊。应该说呢，某些贪官呢在最后法庭陈述的时候啊，往往都装出一副可怜相哈，去打出这个情感牌。就像这个案子当中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哈。他说我家里是两代单传，所以我请求法律上能不能对我从轻的这种处罚，那这显然是不能的哈。我觉得在这个事件上，其实最值得同情的是谁呢？就是这个罪犯的这个他的家人，也就是他们家 的 老母亲，实际上 80多岁了。 对，因为他的这个判刑呢，可能今后面临着一个无人照顾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应当说是最值得同情的。但是呢，法律上能不能够就因此而去同情这个犯罪嫌疑人？那我觉得显然是不行的。只有说这个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这个辩护人，他们提出的一些合理的这种理由是可以 被法院去采纳的。但是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他的这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认识到你家是两代单传这样一个局面，可能会给老人日后的这个生活照顾造成影响的话，那么为什么当初你不掂量掂量，你这样去做可能面临法律的惩罚，那么可能给你的家庭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人是不值得这个宽容与同情的。此外呢，就是如果说因为这个两代单传等等类似的这种同情牌，法律就网开一面的话，那么法律也就丧失了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那么因此呢，这个口子是不可以开的，而应该是严肃的依法行事，去有效的震慑犯罪分子。 那像他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从轻呢？从法律上讲， 应该是 法定从轻情节，或者是酌定从轻情节。 是这样的，因为在刑法的这个383条，也就是贪污罪这一条当中呢，对于什么情况下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在提起公诉之前，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或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从轻、减轻或者是免除处罚的。这里边首先强调一个时间概念，就是在公诉之前。你不可以说我在庭审的时候那么一定要是在这个提起公诉之前。那么你首先要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而且呢，你关键是什么？就是你要有一个积极的退赃，这样的一个避免损害结果、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这样一个事实的存在，你才可以从轻、减轻或者是免除处罚。 那就是说，在判决之前、公诉之前了， 公诉之前、检察院提起公诉之前 时候，你就必须要有这些，比如说认罪悔罪啊、退赔损失啊等等。 对， 那么他也谈到说，我曾经退过行贿人两三百万块钱。但因为当时行贿人又说，我现在资金紧张了，你把钱退给我吧，这个算是退赃吗？他这个 我觉得这个恐怕不算，因为它实际上呢是这个行贿这种犯罪赃款呢，它其实是应该退给这个国家的。那也就是说，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是不能够作为自己的一个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 而且你这个行贿受贿已经发生完了，你退的钱并不是赃款， 对， 只是说对方他有点你急事要用这个钱， 是 你退给他，这不能算是一个退赃的一个情节。而且 表明他的态度实际上并没有存在的一个认罪悔罪的这样一个态度。 好，以上访谈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庞涛检察官。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起怒砸 ATM 机案和非法组织卖血案。不久前的一天晚上，王某喝了酒之后就来到了通州区建设银行北京瑞都国际支行自助营业厅里面，抄起木棍猛砸 ATM 机。很快群众报警，王某被当场抓获。经过鉴定，被砸取款机的屏幕、操作键盘等部件损坏，损失价值人民币26000多元。那王某为什么要突然就猛砸 ATM 机呢？他被抓之后交代说，当天晚上和妻子一起吃饭的时候，因为钱的问题和妻子在饭桌上就吵了起来，喝了不少闷酒之后就出了门，一路走一路就觉得自己很不顺心，为了发泄情绪便到路边的银行用木棍猛砸取款机。近日通州检察院以王某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向通州法院依法提起公诉。再来说说下面这起非法组织卖血案。不久前，尹某通过张贴卖血小广告，招揽到了卢某等6人，并将他们带到了通州区某卫生院进行有偿献血活动，被当场抓获。近日，通州检察院以尹某犯非法组织卖血罪，向通州法院依法提起公诉。尹某交代说，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路边有偿献血的小广告，于是就按照电话联系了对方，并且去献了血。献血之后，对方对他说，你可以帮我们再介绍点人，我们可以按照人头给你提成。尹某便答应了，于是就开始张贴小广告召集献血的人，很快就联系到了6个人，并带领这些人去进行有偿献血。 检察官分析说，根据相关规定，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组织卖血三人次以上的，另外组织卖血非法获利2000元或者其他情形，应予以立案追诉。近日，通州检察院以尹某犯非法组织卖血罪向通州法院提起公诉。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015北京榜样十大人物评选结果即将揭晓，63位候选人谁将获得北京榜样称号，颁奖典礼即将举行，详情请关注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共同期待。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五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今天上班没开车，坐地铁来的，虽然挤了点儿，